三，小美，我们看电影好不好？ 好，大喜，你喜欢看什么电影？ 中国电影，你呢？ 我不喜欢看中国电影，我爱看美国电影。 可是我不懂英文，我不会说英语。 没关系，那我们看中国电影。 小美，我们看电影好不好？ 好。大喜，你喜欢看什么电影？ 中国电影。你呢？ 我不喜欢看中国电影，我爱看美国电影。 可是我不懂英文，我不会说英语。 没关系，那我们看中国电影。